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82集，牧瑶张了张嘴，嗓音干涩：“ 白锦，是我母亲。”可以给我看看吗？ 他的指尖印在信封上，微光一闪，那个符号便消失了。牧瑶和柳福一对视一眼，颤抖着手抽出了信纸。 父母大人亲戚，女白锦至无方阵，愿女未有踪迹。伺机近来家中之变，平感不安，怕与愿女相关，乃早年种下之因果，如秋以来卡血严重，恐时日无多，留心于父母兄长，以备不测。 面前一只夸张漏斗形状的扁海碗，碗里是刚出锅的汤面，热气腾腾，氤氲了男人的眉眼。长安酒肆人声鼎沸，雕窗里露出几缕暖黄的日光，斜打在凹凸不平的桌面上。穆怀江埋头吃面，在蒸汽中不声不响地解决掉一碗，抬起那双凌厉的眼：“ 阿锦，再吃些。” 白锦只吃了几根便没了胃口，轻声道：“ 我吃饱了。” 腰上挂着的两只黄铜铃铛躁动地响着，从府一坐下就叮铃铃地响到了现在，只是埋没在大厅的人声鼎沸中不太明显。女人伸手压住颤动的铃铛，眉宇郁结。穆怀江抬眼一瞥， 又是西边， 青衣侯府。 二人沉默了半晌，穆怀江将筷子拍在了碗沿上，沉吟道：“ 他。” 二人是从无方镇一路追到了长安。小镇上的秦楼楚馆被一把火焚烧干净，死人的焦臭味数十天飘散不去，死的还有一只雁。废墟里妖气冲天，整个镇子上方都笼罩着一层薄薄的紫云，简直像是点着了的烽火台，将有点名望的捉妖人都引到了这里。大妖内斗是他们自己的事儿，可偌大面积牵涉到了无辜凡人，就必然要惹捉妖人出手主持正义了。穆氏夫妇强强联手，自然拔得头筹。因有法器镇魂铃的提示，顺着那稀薄的近乎没有的妖气，最先一步追来了长安。 嗯，可能。 白锦低垂眉眼，细瘦的手指沾了点茶水在桌上描画。 花折，宫中方士，青衣侯。 他直直看着桌上水渍，吐了口气。按二人最初的估计，这大妖杀红了眼，恐怕惹得长安城内大乱。然而现在看来，此妖并非漫无目的，乱的只不过是钦天监和青衣侯府而已。青衣侯远离正室已有两年，夫人是京中贵女，贤良淑德，但一子一女，本是令人钦羡的权贵家庭，只是入秋以来，先是侯夫人受惊坠马，昏迷不醒，小女孩凭空走失，满城难觅，男孩莫名其妙七窍流血，大夫诊脉竟说是中了毒。一桩两桩还能说是人为，四五件事同时赶巧。自有敏锐的道士察觉了妖气，前来鬼画符，留了桃木剑。青衣侯是金上宠妃赵氏胞弟，地位非比寻常。钦天监的方士知道他招了妖，一股脑的涌来做法，各种镇邪之物几乎将青衣侯府围成了一只铁桶。青衣侯自是不高兴的，他要的是永绝后患，而非被动的防御。可是妻儿之事已令他焦头烂额，整日忙着给中毒濒死的小儿子找名医诊治，暂时顾不了那么多。这来无影去无踪的妖，就像是怨鬼，又或是凶猛的瘟疫， 就此传染到了宫中方氏族群里，每隔一日就有一个方氏患疫病被隔离出去。钦天监一时人心惶惶。 钦天监不识前因后果，我们却是知道的。 白锦慢慢擦去桌上的水渍，此药以无方阵为起点，就是直奔宫中权贵而去。听闻无方阵曾有一貌美惊人的女子，怀孕生子之际被丈夫抛弃，随后消失。我们那日去，又听说花折里有一女名容娘，美艳绝伦。 白锦的眉头微蹙。 穆怀江抬起头，言简意赅。 我同你想的一样，青衣侯六七年前在无方镇待过数年，赵飞多有隐瞒，也难保他不会在那里另有其事。 穆怀江语调很平，几乎不带任何情绪。他从怀里掏出些银两搁在桌上。 背叛、情伤、报复。 容娘。 白锦眼中愁绪浓重。 想必是赵飞派遣宫中方士去无方镇，强拆了青衣侯和这容娘。 哼，自作聪明。 穆怀江敛眉，面孔上流露出一丝轻蔑之色。 蠢货。 人妖相恋不过一生，说到底只耽搁这一个人。妖的爱人能承受得起，妖的暴怒与怨恨呢，又要拉上多少其他人作陪。这赵太妃未免自视过高。二人一阵无言，穆怀江忽然抬眼，指尖敲了敲桌子，思忖： 放火、下毒、恐吓，你说此妖为什么总也不出手？ 按镇魂灵的反馈，他确实妖气稀薄，恐怕不是故意不出手，而是他不能。 白锦摸着腰间震颤的两只铃铛， 真是弱到了此种程度， 只好将人阴毒的那一套学了个遍。看似神龙不见首尾，其实不过是躲在阴处借势与他们捉迷藏罢了。 我总觉得此事没那么简单。 穆怀江沉吟。 阿锦，你说女子被丈夫抛弃，负心情郎已另娶，最恨的应该是谁？ 应该是这个负心之人吧，毕竟再娶的心腹也是无辜的人。 那你说他怎么还不动情？以后 难道是仍念旧情？ 不可能，若是真念旧情，就不可能毒杀他的儿子，弄丢他的女儿。 他敲桌子的手微微一顿， 他是在等。 等？ 等待时机，一击必杀。 白锦神情一凛，浑身上下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 对了，青衣侯从外求药回来，午时前后要入城门，若他在青衣侯府…… 穆怀江颔首站了起来。 走，我们这便去会他一回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